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建国研习班主持郑松泰、根文之。 好，翻到嚟第二节啦，咁头先咧，其实阿近咧临尾嘅时候咧，佢系即系讲咗一个呢、這、一個咯，係比較 下一個元首啦。 東德仲有一個元首啦， 德國首相。亦阿芬，係啊，阿芬德國首相。 佢亦都有一個歷史上面最神奇嘅一幕啦、啊，就係、是、其實佢自己就潛逃咗，走咗去俄羅斯，跟住之後後屘嘅即係叫流亡咗一段，其實唔係叫流亡， 好短時間啦， 好短時間啦。咁啊，跟住之後後來嘅就大家滿心預期嘅，佢翻到去呢一個柏林嘅時候係會受到制裁。咁、啊、但係 應該波恩做嗰陣時仲未遷都去柏林咯。 柏林機場嘛，翻去嘅時候應該 okay, okay, 應該係柏林機場咁，我記睇翻資料應該係柏林機場。咁、但係就即係啊，唔係喎，定話喺科隆機場咧？ 嚇、 這、嚇、個，呢個真係要再 check 翻。 哦，係柏林，柏林。 係啊，咁有一幕。 佢講科隆嗰次就係、是、即其實嗰陣時1987年嚟㗎啦， 即第二次、 啊、但係有趣地，因為其實嗰個政策其實嗰個同呢、這個東德即係同成個東歐破冰嘅政策，其實嗰個樣嘢係為後來冷戰結束鋪咗路嘅。 嗯， 但係尷尬嘅地方就係你形容呢個人係萬惡不赦，但係西德好多政界嘅高層都係同呢個握過手嘅，所以到佢審訊嗰陣時冇人敢出聲， 握手啊、影相啊、合照咁樣啊嘛。咪呢個係一個尷尬， 好有趣地，其實龍應台都 take up 咗呢個角色咯。 龙应台咪 佢自己都就变咗，佢入咗去马英九政府度做文化部长，跟住佢啲言论系变全部变即系、就是、大变晒。 系你咁讲，龙应台都系 佢自己都卷入咗呢种历史嘅漩涡入边啦。 唔系咁呢一个唔系，但我哋简单嚟讲，呢个系似咩嘛？即系似你个屁股系主宰你个脑袋嗰啲咁。 系啊。 但系呢一件事咧，佢唔单止系带出呢一个问题啊嘛，而系即系开头嘅时候，大家预期嘅就系话呢条友翻到去嘅时候就会受到呢个法律制裁啦咁。吓、啊，即系就话要系拉佢个危害国家安全啊，又或者佢因為當時嘅就係相對嚟講都係叫做一個暴政時期嘅部分嚟噶嘛，咁翻到嚟嘅時候，咁啊要將佢審判啊，諸如此類啦咁。咁但係最終問題嘅就係話，你撇除咗一個司法層面係點樣去懲治佢嘅時候，大家唔識得判斷究竟呢一個人係屬於所謂嘅好人定還是壞人咧？你判啲人啲即係嗰啲人唔識判斷啊！東西德有一個即係籠統嚟講，東西德人對於呢一個人嗰個嘅評價有一個咁明顯嘅分歧。 但東德其實一樣就更加獨一無二的事，就係、是、每一個東歐國家都有個秘密警察的機構，但係東德嗰個秘密警察其實係即係已經即係係人類歷史上做到最即係堪稱最打酷最完美嘅境界咯，即係嗰個直情係一個二十世紀篤灰網絡嚟咯。 包括佢哋做開所有嘢 嘅，因為佢倒台嗰陣時有部分文件係拎個碎紙機碎咗嘅，但係嗰陣時後來美國提供個技術支援，用超級電腦係幫將啲碎咗文件齊翻埋曬，而係大部分資料其實係 keep 得翻住。 唔係，我哋頭先我哋講緊嘅就係即係嗰個一個東歐啦嘅狀況啦，咁、去到嘅就係即係收集翻去到東德嗰個嘅即係關於秘密警察個系統啦。但係點解我哋要講呢樣嘢？ 最後尾呢啲文件係。可以俾公眾查閲，咁係令到好多住過喺東德，即係東德嘅前東德嘅公民去查閲嗰陣時候，令到佢哋好震驚。佢哋嘅親朋戚友原來好多人都係針嚟。 唔係佢，唔係呢一個先係關鍵啊！就係、是、問題點解係後來嘅，就係話佢哋先發現到，即係後來呢一啲嘅文件或者呢啲秘密警察嘅檔案係可以供人查閲啊。咁呢一個係亦都頭先同我哋嗰個嘅話題有延續落去有關嘅。喂，即係你面對住一個情況啊，就係、是、當時一個納粹管治嘅時期。咁但係同一時間就係佢嘅管治唔單止係講緊我哋好片面理解嘅移民進化，而係喺個意識形態上面就直情係有一啲秘密警察咧，佢基本上喺你嘅生活上面無處不在嘅。 係、共產時代咯。納粹黨嗰陣時未去到咁盡啫。 係 納粹黨其實係靠啲。德國平民百姓自己主動 自主動投誠， 自己主動去寫下鹹咯。 自己主動叫做咩啊？ 即係每一個 檢舉啊，檢舉啊，檢舉制度啦。咁但係去到共產，即係所謂我哋印象中嘅冷戰時期啦嘅情況，就係已經係去到咁嘅地步，就係點咧？何為比較系統啲咧？有咩佢哋唔做咧？諗下先。應該冇喎， 弄得個 case 係冇乜嘅咯， 應該冇乜嘅咯，即係包 嗰種監察係，即係喺未有即係喺個前資訊時代嚟講係最徹底嘅啦。 包括人間蒸發啊，綁架啊，嗰啲係大家正好常見嘅嘢啦。咁但係點解會話到後期啊，或者即係叫做我哋而家要討論有一個問題啊？因為頭先我哋問緊嘅問題就係，即係點樣去判斷嗰啲人？即係叫正義或者唔正義啦咁。咁我哋第一次講嘅就係話係用個法庭去處理啫，即係法庭嘅就係叫佢判幾多年監咁算數啫。咁但係問題嘅就係話，而家講緊牽涉嗰個人嘅數量唔係講緊一兩個人啊嘛。即係佢秘密警察嗰個人數嘅就係你想象唔到嘅人數啊嘛。咁你而家係上十幾萬人嘅時候，或者啊有啲講法係幾十萬嘅時候嘅話，咁你點樣去處決呢一班人？ 係多數都拉唔翻，多數都追究唔到其實。即其实呢类秘密警察大多数系隐姓埋名咯。 甚至好快瞬间系揾咗啲嘅啲好工嚟转型去做啫。即系根据翻一啲嘅例子，譬如有啲嘅讲法就系、是，佢即刻变成一间商业公司嗰个嘅管理层啊， 私家侦探社之类咯。 系啊，私家侦探社啊呢啲咁呢啲， 甚至可能系德国嗰个情报机关系会 聘用翻佢咯。咁但系即系喺呢度嘅话，你而家系咪想进入去讲波兰先咧？定还是你 讲捷克先？ 讲捷克先。 因为其实呢一啲即系呢啲咁嘅督灰网络嘅嘢，唔系净系东德嘅，其他东欧国家都有嘅。咁喺捷克就牵涉咗，就系上一节都预告过嘅一个知名人物啦。 呢个东德嘅文青 吓。即係係咯嚇， 米蘭昆德拉啦，米蘭昆德拉嗰單嘢，不過呢單嘢咧其實就新嘅啦，即係叫做喺近年 幾年前啦， 2008年咧應該，2008年嘅時候咧就有人走出嚟，咁就喺度咧就話咧米蘭昆德拉咧咁曾經做過讀灰友， 係好耐嘅，係其實係佢50年代初讀緊大學嗰陣， 廿歲啫嘛，係啊，啲報道講緊 20幾歲到 咯，即係話佢有個情，即係因為嗱呢單案咧係咩案咧？就係講緊。有一個人就走出嚟，就去叫做批評啦，就話米蘭昆德拉咧，其實喺58年前啊，即而家差唔多60年啦。60年之前咧，就曾經係去舉報過一個農民。咁呢個農民咧，即係就話舉報佢咧，就曾經咧就係即係做呢個西方嘅間諜，即係佢作為呢個美國啊或者西方陣營嘅一個間諜啦。咁令到呢個農民咧就判處死刑嘅咁。咁呢個指控就直指係米蘭昆德拉咧，係即係曾經係為呢個共產政權啦，或者呢個共產極權啦。 而最後尾係問咗20年監咯，而出翻嚟嗰陣時都充公曬所有財產。 係噶。即係為咗20年監嘅時候，間接令到佢死嘅嘛，即係判，因為佢直情係嗰個講法係講緊就係佢篤完灰之後咧，嗰個農民就俾人拉咗，咁啊坐20年。後來嘅就係佢喺獄中嘅就即係。 但係嗰陣時嘅證據係啲文件嗰度係有昆德拉個名，但實際上所有當事人已經不在人世，所以呢件事就變咗係一個疑案嚟嘅。 系一个疑案，因为佢自己都走出嚟否认。佢其实 唔系佢嘅否认系其实系成个西方文学界好多大粒佬系整个联署话俾你听， 撑佢。 我唔相信佢系无辜咁啊！ 唔系嗰个情况， 依家有趣噶，即系我谂你走去啲文青听翻嘅地方讲翻呢件事，咁大部分人系冇印象嘅， 冇。 可能嗰、那個、即系可能系2008年报纸报过下，但系大家系好快冇一件事咯。但系捷克国内其实大部分人觉得佢系有可能系， 系啊系啊系噶， 佢有督灰嘅机会大咯。 因为嗱，点解会咁讲咧？有啲嘅评论又或者有啲嘅分析就系讲，其实年轻时嘅米兰昆德拉咧，其实都系一个叫做共产主义嘅抗议分子嚟嘅。咁佢咧即系一心嘅，即系为咗呢个共产主义服务咧，系唔排除佢真系系曾经督过灰嘅。20岁嘅前，即系佢喺大学时期。咁呢一样嘢就但點解會提佢話呢件事點解咁重要呢？就係因為你睇翻轉頭嘅，就係嗰個時代背景係講緊，因為嗰陣時係一個，亦都係我哋講緊嘅，就係一個叫做咩咧？又唔係轉型，係一個瘋狂嘅時期。即係瘋狂時期係講緊，或者喺我哋而家嘅世界，我覺得你會米蘭昆德拉佢為咗去反對極權， 佢喺文學上啊，或者喺嗰個嘅文化上面有好多嘅劇作或者啲嘅詩作係直接係指呢個政權嘅不是，亦都因為咁，然後令到係去到呢一個嘅六七十年代，直接導致到一個即係捷克嘅一個民主革命嘅。咁但係問題嘅就係、是，但係睇翻轉頭，原來我哋心目中一個咁樣嘅偉人 ，OK，、啊、但係亦都有一個咁嘅過去，咁點樣去評價呢個過去咧？ 係啊，即係喺捷克以外嘅人，大多數都係我睇佢唔到咯。啊，得咗呢種態度咯。 係啊，係啊，甚至有啲批評添。呢、這、一個批評咧，就係話呢一個講法啊，即係呢一個批評米蘭昆德拉嘅講法啦，係要刺殺一個即係叫做當代最影響最大嘅一個劇作家嘅大陰謀啊嘛。 啊， 即係一個大文豪嘅大陰謀啊嘛，係令到佢會覺得嘅就係話，令到人哋係對於捷克嘅，因為有啲評價就係捷克嘅革命之父啊。嘅形象破滅啊，諸如此類啊咁。咁但係呢一個嘅片段咧，點解會同係我哋講嗰個正義係有關係啊？ 即係你講後生嗰個時代，可能佢真係相信共產主義。咁依個可以補充一筆咯，即係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同呢個蘇聯一個好幾巧妙嘅關係嘅。大戰開始嗰陣時候，其實斯大林同埋希特拉簽咗個不侵犯條約嘅。依件事其實係對成個即係歐美嘅知識分子界係大地震嚟嘅。有好多人嗰陣時係因為呢件事就話唔再相信共產主義嘅，但最離奇嘅事就係去到1941年，希特拉就撕毀咗呢條約，就走咗去打蘇聯，即係結果係變成咗，即係結果係幾乎即係打到去列寧格勒、莫斯科同埋斯大林格勒，跟住你去到呢啲最邊陲，即係再到呢啲兵臨城下嘅地方，跟住蘇聯一路打翻去殺，一路殺翻去翻翻柏林，佢結果去到大戰結束之後，其實共产主义即是共产政权是洗了底的了。本来在西欧知识分子眼中，即是共产主义是一个幻，即是苏联对苏联在他的眼中是幻灭了。怎知打完这场世界大战之后，他洗了底成功了。 不洗底成功的就是除了那个战争换来的胜利之外，因为其实实际上更加多的工作的是他那个的而且确是进行洗底工程。 咁你當然你東歐呢啲國家佢開始慢慢變成衛星國家嗰時，都係有一啲政治迫害，但係好大規模嘅，即係去到開始西歐開始啲知識分子又覺得唔對路嘅，即係其中一個53年東柏林係試過一次起義嘅，係係嗰時蘇聯係開個坦克炸過嘅，跟住56年嗰次比較出名啲係匈牙利咯，又係出坦克嘅，跟住去到68年係布拉格之春， 係。 即係令到西方知識分子係再對蘇聯失望嘅咯，跟住當然好一部分就變咗係信咗毛澤東。 呢一個咧，其中我哋有一個討論咧，就係咧，因為咧其實咧，即係講緊嗰個，因為阿近頭先講嗰段歷史咧，我哋籠統有啲時候嘅就係講緊社會主義或者一個共產主義，叫做涵蓋曬嗰個分別啦。咁但係咧，其實咧，我哋響嗰個理論嗰、那個社會理論上面個討論咧，其實有一啲比較嚴格或者係細緻嘅區分。譬如頭先阿近嗰段歷史咧，因為你令到我諗起一樣嘢，就係話響我哋以前早期咧，其實大部分嗰個討論咧就係爭論緊究竟嗰個嘅所謂社會主義同埋共產主義嘅分別係有啲咩嘅大嘅分別咯。咁其中一樣嘢就係其實大家好多人都會認為嘅就係其實兩者之間分別唔大，源於係因為嗰個嘅源流都嚟自馬克思主義。 因為其實你講共產主義其實係佢哋最理想嘅最終階段啫嘛。 係， 都係個黨叫共產黨啦。但係蘇聯其實個全名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咁啊。 嚇！ 即係其實佢哋都認自己係仲喺個社會主義嘅 stage 嗰度咯。 係，唔係？但係我呢個我覺得要補充一樣嘢，就係話，因為有啲人會覺得嘅就係佢嗰個嘅即係所謂哲學或者嗰個意識形態上嘅源流咧，其實是我哋好容易搞亂。我哋好多人有啲人，譬如香港，我哋睇嘅就係社會主義同埋共產主義，我哋會將佢好簡單二分對立同資本主義作一個對立噶。咁但係其實去到西方社會嗰個討論咧，特別係東歐西歐嗰個討論咧，佢係咧好細緻嘅，就係佢會將呢一樣嘢分為呢一個嘅東方馬克思主義或者西方馬克思主義。頭先阿近佢嗰個嘅片段，佢講一樣嘢就係話，響嗰個東歐或者走落去點解親近咗列寧或者毛澤東嗰啲思想咧咁，咁呢一個咧係稱之為一個東方馬克思主義。佢後來咧喺嗰度強調咗一樣嘅特徵，個特徵咧就係話，佢哋會認為係要達到一個所謂嘅社會主義嘅理想嘅境界嘅時候，係必然係要透過個集體，即係必然透過集體係咩事咧？就要透過 透過秘密警察。啊，即係呢一個秘密警察係一個集體組織嚟嘅，共產黨係一個集體組織嚟嘅，而譬如先鋒黨等等呢啲都集體嘅組織嚟。咁但係另外一陣響西陸哲學嚟講，佢又會認為嘅就係話馬克思嘅思想或者馬克思嗰啲嘅馬克思主義啦 ，OK， 佢亦唔係話單純嘅就係話區分為之所謂西方同埋東方嘅，佢係講緊前期同埋後期嘅馬克思嘅。咁而響呢一個嗰、那個嘅即係西方馬克思主義嗰班人喺度篤信嘅咧，就係、是、一個後期嘅馬克思主義者嚟。後期嘅就係話，因為佢喺寫到《資本論》後期嘅時候，佢係攞唔到一個方法。即係《資本論》要建立所謂一個共產主義社會嘅時候，佢要揾一個方法嘅，就係話點樣係推到呢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嘅時候，佢會諗唔到。咁於是嘅就係話，佢喺後來咧有少少一啲評論上嘅矛盾嘅地方，就係話去到後邊嘅就係佢咪走向咗真係可能列寧或者係毛澤東嗰啲共鳴嘅道路。咁但係咧喺西方馬克思主義嗰班西歐嗰班人又會相信咧。前期的馬克思主義先是馬克思的精髓的，就是講緊咩？就是個人的特性，就是為之能夠突顯到一個個人的勞動力，個人的 laboring， 就是為之個人的自由啦。咁去到呢、這、一個討論咧，可能扯遠咗少少啊。翻到嚟的時候咧，點解會喺度重要呢？就是因為譬如頭先我哋講到嗰個嘅背景啦，阿近有提到嘅就係話，喂，你去到布拉格或者喺呢一個當時有個嘅情況，就係、是、經歷咗個戰爭之後，好似本來嗰個嘅即係共產黨戰勝之後就洗咗底啦。而且嘅就係最終嘅就係話甚至係成為某一種一啲嘅民青之間去到後期先開始反省到佢嘅問題咁。咁點解會咁嘅情況出現咧？就係因為譬如你舉一個最活生生嘅例子，甚至去到連海德格。去到連海德格呢一個級數嘅哲學家，佢晚期都俾人哋批評嘅，就係其實佢走咗相信呢個共產主義嘅。咁、哦、但係點解會係咁咧？就係、是、因為喺成個西方嗰個嘅哲學思想裏面咧，呢一個嘅議論係一直都離唔開嘅。哦，就是你要得到一個自由的時候，你是透過個人的力量可以得到，定還是要透過集體係能夠幫你完成一個所謂絕對的自由先？哦，咁而呢個西方同埋西方嗰個爭論咧，頭先阿近講嗰個例子就係講一樣嘢，就係話喂，打贏咗嘅時候就好似以為得到自由，但係點知翻到嚟開始相對太平嘅時候咧，啲人先發現到原來自己個人嘅自由係因為呢個集體而受到侵害。 頭先龍應台講俄羅克受審嗰段，佢都有多段入，即係佢追到去上個法庭嘅受審，其實佢嘅抗辯理由話我所做嘅一切都係為咗共產主義嘅理想。 是的， 都是为了反抗的资本主义。而他的抗辩理由，其实他陆应台讲返他返其实同返1870年的时候，一个社民党的创党的其中一个人物被人拉去受审，他的抗辩理由几乎一模一样的。又是为社会公义的。 这个就是为所以他那个难的地方，或者其实讨论深的地方，就是他刚才譬如那个抗辩者的讲法，是他这个对他来讲所谓的积极的自由。即是我们一直以来经常看在后边所谓的 positive liberty， 就是告诉你为什么为之一个是絕對自由的情況，他覺得喂，我實現到共產主義的理想的話，這個就是一個積極的。 上兩個禮拜其實有時立法會講緊呢個 TSA 嘛，跟住嗰啲議員個個喺度喺開口埋口都講疑化啊嘛，咁啊鬱敏頂唔順就話叫我你揾下關於疑化嘅資料，你跟住即係揾翻個疑化嘅源流咯。咁睇翻其實嗰個其實主要係馬克思嗰度嚟。 Alienation 啊嘛，講馬克思講疑化。 即其實馬克思佢分析資本主義啲問題係分析得好重嘅。 嗯， 佢講疑化嗰樣嘢其實是讲得好，即是佢嗰样嘢系一针见血咯，即系讲你创造嗰个商品经济，但系你最后俾系俾啲物质控制翻转头。 吓， 当然佢提出嗰个解决方案，话要取消晒一切私有产权嗰个 turn 就完全唔 work 噶啦，因为你取消晒所有私有产权，嗰啲私有产权其实唔系凭空消失咗噶嘛，佢全部俾个党控制晒啊嘛。 唔系呢个阿近呢个例子系非常之好，因为咧譬如头先就讲到马克思讲嗰个异化，佢前提嘅就系乜嘢为之异化先，因为佢假定咗人嘅本质系你透过你自己嘅劳动。你嘅 labouring， 然之後能夠突顯到你嗰個嘅意義嘅，即係你生存在世嘅就係唔係你係神嘅子民啦 ，OK？ 佢無神論者嚟噶嘛 ，OK？ 你生存在世就係因為你識得做嘢， 你懂得去勞動。啊、OK， 咁何謂異化就係、是、因為有資本主義制度嘅時候，你本身做出嚟嘅嘢值咁多錢，於是俾資本家 cap 咗，咁你嘅勞動力就變咗佢嘅貨物咯。咁咁呢個過程。馬斯就簡單嚟講叫異化啦。咁咪嗰班嘅， 唔係嗰個剩餘價值嗰個嘅，嗰個叫剩餘價值論。 呢個係剩餘價值論，但係嘅就係話，由於因為你本身你個 human nature，你個人性嘅本質係你係要突顯到你嗰個嘅勞動力啊嘛。咁而喺咩嘅情況係冇突顯到你個勞動力就係因為你嗰個貨物就俾資本家 cap 咗。咁呢一個嘅過程咧，就係話你會開始面對一樣嘢，就係喂，原來你不如死做爛做，你喺嗰個工廠裏面嘅話，你做任何嘅話。不斷重複啦，不斷係變成個機器啦。咁無論你嗰個 output， 又或者嗰個 process， 你都開始出現一個所謂馬克思嗰個 alienation 嘅講法啦。咁呢個就係叫異化。 當然，如果你用啲更加現代或者係新馬克思主義嘅更加深一層，就話咗你喺你啲資本家都被異化埋，就係佢所有人都係追求利潤咯。變所有人都變成金錢奴隸。 係咁，但係點解我頭先我話同呢個近佢頭先講嗰樣有關，就係因為你講到底嘅係話，喂咁最尾你點可以能夠達到係去打破資本家或者打破嗰個資本市場嘅壟斷咁？咁跟住阿馬克思提出就係話要點樣打破佢啊？咪透過個黨咯。咁咪頭先呢個就係同我哋頭先我一直講咁長嗰一段嘅講法。喂。你本來嘅就係我哋諗住追求嘅就係一個個人嘅自由， 是 但係當你係要打破呢個制度嘅時候，你要依賴可能一個嘅外在嘅力量， 一個超級大台 咯，係一個超級大台。咁但係呢個超級大台，佢結果去到一個地步就係佢係成為一個你重新嘅枷鎖喎咁。咁你其實一直成個西方，特別喺呢段西歐嘅歷史，都係喺呢個兩極嘅徘徊。喂，個人同集體之間，你點樣攞到個平衡呢？咁呢個係喺嗰個哲學層面裏面一直以嚟嘅討論啦。咁但係呢個同我哋今日有關嘅係咩？就係因為既然如果係咁的話，我哋討論嘅自由究竟係咩意思呢？咁用翻呢個例子啊，昆德拉，咁你會點睇呢？ 年少無知咯，我估係。 你覺得昆德拉年少無知啊？ 係啊，係啊。 細個嘅時候覺得幫共產黨嘅話就係一個做得所謂嘅做到嘢咯。 即係而家啲細路仔，你而家接受緊香港呢套教育嘅話，係好大鑊噶嘛會 嚇、啊？ 即係佢可能真係相信咗學校教嗰啲嘢係真噶嘛？ 係會噶， 係啊， 係會噶。 跟住佢真係會覺得佢父母可能係壞人嚟嘅。 如果咧你話咧叫我去用翻呢個例子去睇嘅話咧，其實啦，我會覺得咧有一樣嘢大家可能要搞清楚嘅，即係譬如我哋一講到呢啲咁抽象嘅價值觀嘅時候啦，譬如何為公義啊，何為自由啊咁，我哋好多時候係貪方便噶嘛，諗住揾一把尺落去咁揾個定義咁啊，何為自由，何為公義咁，咁但係唔得嘅，即係唔得意思就係話，譬如我哋去翻昆德拉呢個例子嘅話。其實你不能夠評價他當時的督灰一定是錯的、 啊、 你又不能夠這樣評價的、 即是講到轉型正義最大的問題就是、他那時候可能覺得是自己正義的，咁你而家警隊入面佢受過警察學院嗰、那個種嘅政治教育，跟住你成個辦公，你成個職場嗰個氣氛係咁樣嘅話，佢覺得自己做緊正義嘅嘢㗎。即係你曾偉雄嗰個咩？你冇錯到嗰樣嘢，佢真心相信噶嘛？佢唔係喺度，即係佢明知自己嘅，我唔相信佢係良心受責備，但係佢揞住良心咁講咯。 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成個討論咧，我哋其實仲有一個未， 仲有一樣嘢要講嘅，即係趁時間，不如講埋波蘭呢個例子嘅。波蘭都有有趣，即係呢個我哋今集我哋觸及一個督灰檔案嘅問題，但係波蘭啲例子發覺嘢就一樣好邪惡嘅嘢出現咗咯。居然會有假嘅線民檔案出現嘅， 嚇！ 居然嗰個時代，我唔知點解佢哋會越有遠見到咁樣，佢係會搞，可能係專登透過呢啲嘢嚟到將來可能某一天學有意無意間洩漏出嚟，係可以分化咗個反對運動咯。 唔係阿近嗰個意思就係因為波蘭嗰陣時咧，臨到尾咧就係同我哋講一樣一直有關嘅，就係話你最尾嘅就係要嗰班嘅。社會即係社會主義分子啦，跟、住之後後屘就要即係自己去作一個申報，咁、申報一個洗底工程嚟嘅。你申報咗之後咧，你就能夠洗底。 我出咗細章咯，其實係。 係啦，即係有個。 其實我有少少係想用喺將來嘅香港嘅，即係個其實呢個嗰個反圍係唔係我嚟對付翻前朝嘅人物，反圍係呢個香港入籍制度嚟嘅。 即係你入籍之前，你係要宣誓你係效忠香港嘅某些基本價值觀啦。 嚇、啊，但問題嘅就係波蘭呢個做法嘅就喺後期，佢呢樣嘢就係因為佢擴散到成個角落啊嘛，咁、於是俾人哋批評嘅就係呢一個會唔會你係借住、這個？ 即係你係公義定係復仇咯？係 啦，即 係 你 有啲歐洲人全部都係直頭係咁樣質問嘅。 是你是为了突显到的就是说一个你要重新回复一个民主自由社会状况的手段是一个公义的达到公义的目标啊定还是的就是说公义只是你作为一个实行另一个极权的手段而你最终其实是你为了复仇呢咁。 即其实好多人会好向往台湾呢个社会即我觉得会比香港进步但有一样嘢我是会好大保留的即台湾仲系争论应不应该废除死刑㗎嘛。台灣是仲有死刑的嘛？而那些反對廢除死刑的人就是他哋叫做收咗殺人鐵餅嘅啫嘛，即係嚟政治嗰啲人係一定要處死佢嘅咧，唔處死佢咁公理天理何在咯？咪所以呢啲問題喺香港人眼中係覺得好難以置信咗。我哋係一早即係死喺香港最保守嘅人都唔會覺得係需要恢復死刑嘅咯。 咪所以咧，其實即係如果作為今集節目咧，我覺得總結嘅地方係咩？因為咧，我覺得嘅就係話，響頭先我哋講嗰一紮嘢，大家會見到係好複雜啦，同埋其實嚴格嚟講係冇結論可言。但係呢、這個。 呢樣嘢要我都係想賴翻落嚟香港嘅，即係我都希望有一日到香港變天嗰一刻，所有呢啲涉及到即係其實，但係呢樣嘢比較喺香港係比較複雜少少，唔係淨係警察監察我哋嘅檔案嘅咯。其實最緊要嗰啲檔案喺中聯辦、喺港澳辦、喺統戰部嗰邊嘅咯。即係到底咩人係真係收咗共產黨錢去分化個反抗運動？其實個真相係喺嗰啲地方嘅咯。但係去到波蘭呢個咁黑暗啊，嚟自居然係會製造啲假黨案，我唔知道會唔會最後係揾唔到任何結論添。有可能係搞到將來民主化咗嘅香港嘅成個政壇都仲係互不信任咯。 唔係，所以我咪話一樣嘢咯，即係我想帶出一樣嘢就係話，譬如今集你話藉住呢個歷史嘅成個片段咧，同埋成個討論咧，難嘅地方咧就係話，因為我哋好多時候都係好希望揾到某一啲嘅價值觀嘅界線或者定義，但係你其實睇翻成個嗰個嘅即係東德啦、東歐啦， 喺個比較現實啲嘅角度去睇，人性入邊想復仇嘅嗰種慾望，其實係人性嘅一部分嚟嘅，你唔可以完全抹殺咗呢一種嘅天性。 唔係，所以我 即係左膠最大嘅問題，佢覺得可以將人性嘅一啲，即係佢哋覺得比較黑暗啲嘅，全部壓抹走曬咯。其實變咗同明光。 我想帶出個結論嘅意思就係話，喺嗰個嘅價值觀或者喺呢一個民主價值嘅討論裏面咧，其實香港就欠缺就係關於嗰個人性教育。即係唔係性教育，係關於人性嘅教育。嗰個人性教育嘅嗰一部分咧，其實係要喺文學上面處理。但係偏偏嘅就係其實香港嗰個文學嘅教育咧，係最弱嘅一環嚟。 係，即係你即使有泛民嘅年代，其實啲人係背嗰啲即係話分析嗰篇文章嗰幾個 point 嘅啫嘛。 係， 實際上你唔係消化嗰篇文學作品，你哋都唔偉大。 好啊，咁我哋有機會嘅就係睇下之後，因為其實之後有啲其實時間壓緊去咗玩啦，去咗放假啦咁。咁我揾啲人翻嚟講一講關於嗰個文學嘅部分。因為譬如如果大家係即係有興趣嘅話咧，其實揦翻米蘭昆德拉嗰本《生命不能承受的輕》嗰本書嚟揦一揦啦咁。 不過蘇芬皇上嗰個 petition 好似仲未成真喎。 有牌啊！佢话比上有牌成真， 佢系未即系《与世革命》未爆发之前，佢预言占中失败之后，呢本书会再红翻咯。 冇啊！你揾翻套戏啊，差唔多。 结果系 WFC 咯。 系 WFC， 竟然系我哋而家拎翻出嚟咯。 系啊，即系呢本书系拎翻出嚟睇嘅，即系生命中不能承受得轻。咁又或者你唔中意咪睇戏咯，即系睇戏啊，即系差少少啦。OK。 哇！你唔系揾嚟波力上嚟系嘛？ 唔係，揾阿波係我冇諗過，不如揾阿 Bonex 上嚟都好，下個禮拜。咁下個禮拜話近放假嘛，咁喂，考慮一下先。咁好，咁今晚時間差唔多，我哋下個禮拜四同樣時間再見。下嚟緊嘅節目係英文踩場， 好， 拜拜。